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又是一个春天的周一了，气温回风了，而且天气还可以。一开始我们来听到的是振奋人心的音乐，感冒了，请原谅我的声音不太好，所以今天我们多听音乐。现代都市的感觉，对不对？选自日剧《四重奏》，之前带过一些剧中的片段。那么在剧中有一些古典的段落，有一些他们演奏四重奏的段落，当然也有一些像萨萨、波萨诺瓦，还有一些曼波，融合了现代都市城市的音乐的感觉。而这段音乐好像跟那个有一些关联，但却完全不是。这里我们听到的是卓沙贝尔和他的朋友在他的家中的录音，叫做 Maybe So。 这段音乐真的很厉害 ，Maybe So， 有爵士的感觉，融合了还有一种印度音乐，印度的小提琴和约沙贝尔的小提琴，卓沙贝尔的小提琴两个人共同来演奏，虽然一样的音调，却是不同的味道。我们听听后面，还有吉他尔琴。调式都很有意思。上周我记得在清明假期的时候给大家播了一段西部往事的主题，而这一段呢则是另一段叫做黛布拉的主题。大家在上周假期过得还好吗？在清明假期的时候都做了什么？在周一的古典流行中我们又再度相见。今天的节目我们听到的是不同类型的音乐，这一段来自 Chris Botti，他的小号，选择他的唱片《意大利》，这是一张很美的，有着脑海中无限浮现的意大利风景的唱片。 织的倒影被迅速的划开，平静的水面被立刻扭曲成大小不同的水波，向后退去，波光粼粼。看到有朋友这样形容这一段关于意大利、关于威尼斯的音乐。这里是古典与流行，我们现在听到的就叫做威尼斯。来看看各位好朋友的签到吧。会飞的老马你好，说周末听不到古典与流行有点遗憾，提前签到。还有嘿你好微笑，还有一般的吴雪迪你好。来看看二班的各位好朋友，甲贺山人你好，还有灯心荣你好，橘子先生，细水长流，花瓣爱乐立本，灯心荣二，还有安卓缅甸猫，金美美，彭琼，还有邓强，小云云，还有秀杰。听飘然说还非常喜欢美国往事的音乐。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浪漫与简单的小提琴奏鸣曲第三首，演奏同样是热肖贝尔，音乐中带来很多的浪漫和简单的快乐，就像是音乐的名称这样。说到这位小提琴家，他做过很多的尝试，他在纽约地下铁演奏过，因为他已经是一位小提琴大师，但是他想看看大家为古典音乐在行走中停留的时间有多长。他也尝试过和朋友们在家举行音乐会并录制成唱片，比方说这一首。还有呢，他做了很多的尝试，比方说他联合索尼带来了360音乐视频，就是用户将可以在表演场地自由地行走，通过位置来追踪自适应音频，也可以让用户呢在不同的视角感受到小提琴家约肖贝尔演奏像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等等的这样的音场的体验。可以说古典音乐家可以做的很多尝试他都做过了，所以他的音乐自有很多的不同和尝试，但是他算古典音乐家，并不是跨界音乐家。X 一条讯息说，小月老师好，在深圳大梅沙聆听节目。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你是在自然环境中吗？还是说只是在这个地方？鹏鹏你好，是又到周一了，大家又可以再会在节目当中了。 In a church where a wedding has been, lives in a dream, waits at the window, wearing a face that she keeps in a jar by the door. Who is it for? All the lonely people, where do they all come from? All the lonely people, where do they all belong? Fly

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今年又到世界杯年，以世界杯为主题的喜剧电影《杀手世界杯》昨天开机，彭于晏、李玉等主创亮相。《杀手世界杯》讲述了一名落魄球员不放弃心中的足球梦，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组建球队，参加杀手联盟举办的特殊世界杯。面对其他队伍的阴谋诡计，球队全力以赴，并且请来了神秘外援，最后赢得比赛，完成了自己的足球梦。由吴奇隆、与婷儿、陈哲远、刘一彤等主演的《蜀山战机二：踏火行歌》于近收官。自一月份登陆浙江卫视周播剧场至今，凭借神话新武侠的题材以及精良的特效场景，一直备受各界关注。据最新的统计显示，该剧网络平台播出的点击量超过13亿，主话题阅读量突破7亿，位列电视剧话题榜实时第一名。北京女子图鉴、上海女子图鉴将从明天开始在优酷播出。熟悉网剧的观众一定记得，去年一部《东京女子图鉴》刷爆网络，也让现代都市女子如何正视欲望和野心成为网络热门话题。这次得到正版授权开发的原创网剧《北京和上海版本的女子图鉴》也来了。该剧讲述了北漂女孩陈可和沪漂女孩罗海燕的打拼过程，10年间的女性奋斗成长也让人唏嘘不已。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下午3点和你一起唱，4点战马能量音乐，5点娱乐最王牌，晚7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红星美卡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才那首呢叫做《被找到的风琴》，也是因为日菊四重奏，所以我找来了不同版本的这首曲子。上次呢我们听过了四重奏的版本，刚才呢我们也听过了加上风琴版本的，各种音乐都很有意思。而这里呢我们听到的是巴哈熟悉的 G 大调小步舞曲。会弹钢琴的朋友，你小时候弹过这一首吗？这里是古典与流行，我是古月，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有时候是一种习惯，当你习惯了它每天每时出现的时候，没有它反而会不适应。就像每个人的早餐不同，有的人早上起来喜欢喝粥，有的人是一杯咖啡。所以音乐是陪伴，是灵魂，也是习惯。很多想象，也多了很多的浪漫。而这一首则是很有名的爵士金曲了，演奏来自 Chris Botti。 在这里呢我们听到这首叫做 The Very Touch of You。 Chris Botti 请来了经常合作的好拍档 Paula Cole 合作演唱了这首作品。音乐的开始部分， Chris Botti先聊了近一分钟左右的浪漫的小号 solo， 给大家一份深情的感受。 听得入神了，所以在这里我带来一段配乐让大家回神一下。有时候真的是电影放完了，我们看着荧幕呆呆地坐着，这时候就需要一种音乐来缓解你的心情。所以这些音乐可能不是主角，但是也需要这样的绿叶来衬托。这首曲子叫做隧道。 克里斯波提的小号又清冷又深情，这首叫做贾巴埃的双簧管，选自莫里康内的另一部电影 The Mission。 这个版本一般来说是双簧管吹出来的，克里斯波提小号的改编加上管弦乐队，可以说又让我们有一种情怀和火花，也很容易引起我们的共鸣。也许这个音乐会让你想到自己昔日的经历，当一个人静静坐下来望着远方的情景，体会也许更加深刻，也许心中还有一点点的落寞。清明节也刚过，所以他的小号真的是既清冷又深情。而接下来我要为你带来的是跨时间的合作，接下来是 Chris Botti 与去世的老牌歌手 Dean Martin 的合作，很有意思。 unaccustomed to her face. She almost makes the day begin. I've grown accustomed to the tune. She whistles night and noon. Her smiles, her frowns, her ups, her downs are second nature to me now. Like breathing out and breathing in, I was serenely independent and content before we met. Surely I could always be that way again, and yet I've grown accustomed to her looks, accustomed to her voice, accustomed to her face. To me now, like breathing out and breathing in. I'm very grateful she's a woman and so easy to forget. Rather like a habit one can always break, and yet I've grown accustomed to the trace. There's something in the air, Dan Martin 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走红的歌手了，而他在1995年去世，所以这应该是跨年代的合作。唱片公司把 Dan Martin 的声音单独拿出来，然后 Chris Botti 再度这样的用新时代的方式来和他合作，但是音乐却非常合拍，演绎出一种缤纷的浪漫情怀。你喜欢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也正是爵士大乐队流行的时期呀。这里是国乐流行，在今天节目最后为你带来另一版本的拉起风琴，随着音乐的节拍跳跃吧，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国乐感谢你的收听，欢迎收听下面的和你一起唱，让我们在明天再会。 借和平，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将于2019年10月18日至27日在中国武汉举办。军运会会歌及主题推广曲有奖征集火热进行中，详情请见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官方网站。参选作品请寄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14号北京电台军运会歌曲征集，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听，听江南三月。愁，听听人间四月，锦似天，听听鸟雀呼情，五月花，歌如春潮，